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44年夏季，美英联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有一位女士曾经为盟军的这次登陆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她就是被艾森豪威尔誉为铁针行动胜利的功臣，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红衣女谍艾琳·格里菲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1943年，美国姑娘艾琳·格里菲斯大学毕业了，此时的她正值20岁的芳龄，如花似玉的容貌。本来她完全可以在纽约找一份美差，当名模，进公司当职员，或者成为政府公务员。然而此时的格里菲斯却有着一般姑娘不曾有过的理想，她想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力量。1943年九月的一天，格里菲斯和女友艾米·波特参加一个家庭宴会，他们结识了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供职的约翰·德比先生。就是这次寻常的结识谈话，决定了格里菲斯几十年不同寻常的间谍生涯。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约翰·德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供职，他微笑着问格里菲斯：“哈，漂亮的小姐，你准备当一名有名气的模特吗？”不，我可没有这种奢望。格里菲斯很坚决地回答。是吗？为什么？我想投身到战争中去，到国外去，最好现在就参加战斗，到真枪实弹、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去。约翰·德比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格里菲斯，接着说道：那么你打算怎样来实现你的理想呢？像你这种漂亮迷人的姑娘，生活在纽约是既舒适又安全的，为什么非得出国卷入这场血腥的大屠杀呢？你有男朋友吗？这与我的理想有什么相干的？格里菲斯想，看来无聊的晚上就要开始了。这好像有点关系吧。约翰·德比接着说。不对，事实上我没有男朋友，即使有，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约翰·德比一声不吭地打量着格里菲斯，接着问道：那么你懂外语吗？在大学里我主修法语，选修西班牙语。哦，德比意味深长地许诺。好吧，漂亮的小姐，如果你真的愿意到国外工作，也许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他接着说，如果有一位 叫托姆林森先生的人跟你联系，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周后，果然这个托姆林森先生和格里菲斯联系上并且会了面。托姆林森说，我代表陆军部里的一个部门与你联系，可以为你安排一些有意思的工作。你能在10天之内到华盛顿来一趟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也许你就永远不用回来了。我时刻准备着。格里菲斯沉浸在兴奋的遐想之中。告诉你的家里，陆军部要给你准备一个工作，需要找你谈话。带上一只手提箱，装上几件适合在乡下穿的衣服。衣服所有的标记要统统被去掉，不要带任何印有你的缩写姓名的东西，也不要带任何写有你姓名的纸张和信件，要做到无法使人辨认出你的身份。你中午抵达华盛顿后，就直接去9号大楼，祝你一切顺利。格里菲斯照着托姆林森的吩咐，如期来到了华盛顿大楼，并于一个月前在家宴上结识的约翰·德比接上了头。 虎子，只要你在这儿，人家就只知道你这个名字，你还有一个代号527。 德比和格里菲斯见面后，几乎没有多少客套，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他继续说道， 我们需要一位特殊的姑娘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我选你来，因为你年龄合适，学历优良，懂几门外国语，长相标致，而且必要时你愿意做出牺牲。我们对你进行了调查，一直查到你的祖辈，现在该看你是否能经受住一些特殊的训练。 就这样，格里菲斯踏入了美国谍报机关的大门。但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间谍，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先必须通过的是严酷的训练关。 1944年夏季，美英联军在法国南部成功登陆，一位女士为这次登陆作战立下汗马功劳，她就是被艾森豪威尔誉为铁针行动胜利的功臣，曾轰动一时的美国红衣女谍艾琳·格里菲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格里菲斯的传奇故事。 根据德比的安排，格里菲斯由一辆雪佛莱轿车送到了新谍员训练队。 你好， 格里菲斯受到训练队负责人的欢迎，在一些面目严峻的生人面前，他有点犹豫不决地自我介绍道， 我是虎子。 真是名副其实，有些名字能使人产生误解，我是威士忌。 这个威士忌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圣希尔的法国军事学院干过一年，后来到了英国受训，在那里成为了白刃战的教官， 他专门负责训练派往敌后的加拿大和英国特工人员。同时，格里菲斯被一名叫皮埃尔的男子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有吸引力的男人。但是格里菲斯还是尽力按捺住了砰砰跳动的心情，表现出了不动声色的样子。皮埃尔皮肤黝黑，像是一个经常在户外锻炼的运动员，身材虽然不十分高大，但却非常匀称，充满了活力。他将同格里菲斯一同训练。第二天上午8点，训练课正式开始了。威士忌首先把一个叫上尉的教官介绍给新队员。这个上尉没有做任何开场白，就直接开始讲课。讲课强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问题。上尉说道， 你们要牢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秘密情报机构，而不是公开的新闻社。我们向军方提供的情报都是绝密材料，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你打听到这种机密就有可能被枪毙。换句话说，一只耳朵甚至不能告诉另一只耳朵。现在，我们和德军情报局以及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样，都重视保守自己的秘密。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把这里听到的任何情况告诉他人，那么不管你是谁，头衔有多大，都将以叛国罪被判刑。 接着，上尉分析了当时的战场形势和谍报工作的有关问题， 之后开始训练课。由一个年轻人放电影，电影全是战争的恐怖场面，特别是一些不同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害得惨不忍睹的镜头，有的用刀凌迟而死，有的被绑在路灯上绞死，有的用手掐死，还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尽管队员看了都不寒而栗，格里菲斯也在全身发抖，但他们的意志不知不觉之间在得到磨练。接着，训练队员被领进了一个四周尽是保险柜和装有各种锁的大房间。一个名叫 George 的细高个男子正在等待着他们。他满脸笑容地自我介绍后说，在和敌人打交道前，你必须潜入他的房间。我在这里就是要教你们这个本领。只要你能潜入房间，你就能打开任何保险柜。现在都把手伸出来。他看了看这些人的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都是新手，一看就知道。说着他又哈哈大笑了起来，然后拿出了一把锉刀，说道，每天早晨刷完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锉指尖肚上的皮肤，只要锉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就行了，这样你们在探测密码锁上的标记时就可以增加敏感度了。这一天，乔治还向他们传授了撬锁和扒窃的技术。然后相继进行了野外训练、肉搏战训练、收发报、密码异电等一系列间谍技能训练。就这样，格里菲斯每天从黎明到午夜坚持不懈地训练着、磨练着、塑造着，有的时候疲惫的连拍发摩尔斯电码和机关枪扫射的声音都分不出来。但是格里菲斯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努力，到训练结束时已经成为了一名行家里手。经过了五周近乎残酷的训练之后，格里菲斯奉了威士忌之命去会见德比先生。出了华盛顿车站，还是接他来的那辆豪华气派的黑色雪佛兰小轿车把他送到了一座其貌不扬、低矮黑暗的大楼。一个早已等候在大门口的助手把他领到了约翰·德比的办公室。格雷菲斯极力掩盖自己焦虑的神情，下意识地摆弄了一下耳环，在德比的对面坐了下来，心里开始嘀咕，不知道这次是吉还是凶。难道自己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训练之后，竟然还是无法胜任在国外的工作吗？ 胡子，你能保证愿意冒生命危险吗？德比温和地问道。 能。那么，我们给你安排了一项任务。德比略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需要你去西班牙。 西班牙？ 格里菲斯惊奇地重复了一遍，这简直太出乎他的意料了。过去他猜想可能会是去法国，也可能会去瑞士或者瑞典，但他从没想过要去西班牙。 那就是说，我的各项测验都合格了？ 格里菲斯道。 对。 但在送你去之前，你还必须做更充分的准备。你必须熟悉西班牙的历史和地理，能够辨认出当今的政治人物。但要特别留神，不要让人注意到你对西班牙感兴趣。 那儿的任务带劲儿吗？我可不希望这是一项轻轻松松的任务。 德比听完了格里菲斯的问话，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你放心吧，请相信我，西班牙正是下一步战争胜负的关键。德比继续说道，你被分到秘密情报处工作，具体的任务我还不能说，倒是由秘密情报处的处长惠特尼·谢波特森告诉你。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你的任务是在盟军发起南欧登陆的铁针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对德国人的行动了如指掌，因此你将是个关键任务。你得去迷惑敌人，使他们无法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我在西班牙待了一年半，那次在纽约见到你，我刚从那儿回来，是我推荐你来担任这项工作的。我现在仍然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你好像天生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人。但是如果你失败了，那也是我的失败。德比的话语重心长， 使格里菲斯心里很激动，他渴望着能去完成这项不寻常的任务。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第二天，格里菲斯被引进了惠特尼·谢普德森的办公室。谢普德森绕过办公室内的桌旁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走过来跟他握了握手，说道：请坐，格里菲斯小姐。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格里菲斯。当格里菲斯在椅子上坐好之后，他接着说道：你的教官对你的印象极佳，你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去参战，到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去呢？格里菲斯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很冷静地回答道：谢普特森先生，我所认识的男青年，包括我的两个哥哥在内，都去打仗了。我当然也和他们一样热爱祖国，我也愿为祖国去冒险，只允许男青年去报效祖国，这太不公道了。谢普德森笑吟吟地说：格里菲斯小姐，你会有许多为祖国服务的机会的，也许比你想象的还多。挑选你去完成的这项任务很特别，也非常重要。把这种工作交给女青年真是太危险了，但这也正是选中你去执行这个任务的原因。在柏林，潜伏在盖世太保内部的一个内线告诉我们，希姆莱手下有一名最精干的间谍在马德里活动，他领导着一个高效率的谍报网，专门负责收集盟军有关铁针行动的情报。你的任务就是要挖出这个间谍，我们需要你打入马德里的上层社会。当你抵达马德里的皇宫旅馆时，我们的一名特工人员会去接你，他会把你介绍给几个人，并告诉你应该注意的事情。在西班牙，谁也不会料到一个女子，更不用说一位妙龄女郎会从事这种工作。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做斗牛行动。漂亮的小姐，马上就出发吧。你对外的掩护身份是美国石油公司西班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当格里菲斯告辞时，谢普德森只轻轻地说了句：愿上帝保佑你。格里菲斯来到西班牙没有多久，美国战略情报局驻马德里情报站的头目哈里斯就交给了他第一项具体任务。你的一项任务，今天晚上动身，搭乘10点钟开往马拉加的火车。你可以假装是利用周末去看看这非同一般的国家，装扮成一个轻浮的美国姑娘外出游览。说着，哈里斯打开抽屉，抽出了一样紧紧地包在透明信封里的东西。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微型胶卷，在这卷胶卷当中有一些西班牙人的姓名和住址，他们将掩护并帮助我们在马拉加至比利牛斯一带的地下交通线上活动的特工人员。我要指出的是，这是我们经过1年半研究的结晶，必须立即把它送到黑家伙手里。他是你在马拉加的接头人，刚从阿尔及尔回来。哈里斯拆开包装上的一层胶条，用两个手指头夹着胶卷，然后他让格里菲斯站起来，把微型胶卷绕在了他的腰间。你就这样带着他。哈里斯还为格里菲斯准备了一个硕大的公文包，公文包里放有一支乌黑发亮的小型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是送给黑家伙的礼物。哈里斯冷淡地说：你到了旅馆之后就把它放到公文包里，在你和他接头之前，你得想办法把胶卷从腰上取下来，也放进公文包，这是一种预防措施。为了能够安全交接，明天下午2点半在马拉加市中心的大教堂里，黑家伙的脖子上会围上一条白围巾，坐在后排座位上等你。哈里斯交给格里菲斯一张火车票，火车上可能会有点麻烦，最近规定旅客必须随身携带旅行证，德国人一周前就拿到了，但我们却还没有。凭你的年龄和其他条件，没有旅行证，我相信你也能够蒙混过去。如果他 们真的把你抓住了，想办法把胶卷毁掉。格里菲斯顺利地登上了马德里至马拉加的列车，他的手轻轻拍着装有发报机和手枪的箱子，摸了摸围在腰间的微型胶卷。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本来就不平静的格里菲斯更加显得紧张不安。 小姐，是警察，请出示你的护照。 格里菲斯把护照递了过去， 请再出示你的旅行证。 旅行证？你指的是什么？ 小姐，警察说，你应该明白，这是对外国人的一条新规定，没有旅行证，你不能离开马德里。 格里菲斯假装感到很惊愕，说道： 不，我确实不知道，非常抱歉。 既然如此，请小姐您跟我到马拉加警察局去一趟。 很快，他们来到了马拉加警察局。到了警察局，他们被告知负责处理问题的官员汤和伞去看斗牛了，必须耐心等待。而对格雷菲斯来讲，每度过一分钟都是一种精神折磨。12点，12点半，1点，格雷菲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倒霉遭遇。他把手伸进了衬衣，揭开微型胶卷上的胶带，慢慢的小心翼翼地拿出了胶卷，紧绕在一个小卷轴上，然后放进了裙子的口袋里。漫长的下午令人难熬，2点半了，第一次接头时间已经错过，6点半又到了，第二次接头的时间又错过了。格里菲斯感到绝望极了，要是明天下午2点半和黑家伙的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接头的时候仍然被关在这儿，那么我就得把胶卷扔进厕所冲掉，即使这意味着这次任务完全失败，也必须这样干。第二天上午快过去了，仍然不见汤和塞的踪影，难道第三次接头的机会真的也要丧失了吗？格雷菲斯已经绝望了。 1944年夏季，美英联军在法国南部成功登陆，一位女士为这次登陆作战立下汗马功劳，她就是被艾森豪威尔誉为铁针行动胜利的功臣，曾轰动一时的美国红衣女谍艾琳·格里菲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格里菲斯的传奇故事。 大约12点半的光景，汤和塞来了，他无意中看见了格里菲斯。那是谁？格里菲斯极度忍耐地给了汤和塞一副笑脸。是个美国人。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美丽的小姐？ 汤和塞把手伸进了铁栏杆，跟格里菲斯握手。 小姐，欢迎你到马拉加来，不必担心，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 说着他令人把门打开。等到格雷菲斯把事情的经过讲完之后，汤和塞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把纸笔和印章拿出来摊在了桌子上。 我们立即就能办妥这件事情，只要在你的护照上盖个章，签上字就行了。 汤和塞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在格雷菲斯的护照上签了名，盖好了章。等到一切事项办理完毕，可以离开警察局时，已经是下午2点20分了，离最后一次接头时间还有10分钟。格雷菲斯心急如焚。格雷菲斯匆匆奔到教堂，推开正门旁边一扇小木门，来到了昏暗的大厅，希望黑家伙不要来得太晚。几分钟过去了，这时有人走进他坐的那一排座位，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跪了下来。他围着一条肮脏的白围巾。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格雷菲斯连头都没有转动，只是把用丝围巾包裹着的手枪从长凳上推了过去。他的手伸了过来，一秒钟之后他又把围巾还了过来。接着格雷菲斯又把装有发报机的手提包推了过去，最后把胶卷放在手中，手心朝上的伸了过去。黑家伙取走胶卷时，他居然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历经坎坷，格里菲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上司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